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起

雪，求你别抹去我们在一起的痕迹。大雪也无法抹去我们给彼此的印记，惊喜和喜，青草沥沥，明月也送君千里，等来年秋风起。 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。

得到他们想要的，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。人生的一块斑驳的木板，刻着这么几句话：滋滋水水拥抱用，实实在在存生活。 宙的你，一句话随时你像我的话， 像我的话，我们是心牵着心的朋友，甚至为你接走，你回头 爱上一场风雪，重新踏遍一个新世界，寂寞的确安全。